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文峰你好啊！ 喂，陈燕平你好啊！ 嗱，依家温度咧就都相当之热啊，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59%，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嗱，林文峰今日第一个小时咧，我哋同倾一啲咧，即系同我哋嘅环保有关嘅问题啦，就系、是、包括咗咧系垃圾征费以及咧系纸包饮品盒回收厂嘅嘅招标嘅事。先讲垃圾征费，其实之前我们都有上个星期在个节目里也都跟大家讲过的，政府就现在会将垃圾征费推迟到去明年的4月1号实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考虑到年底去到明年的农历新年期间垃圾量大增，还有清洁服务业是人手紧绝，所以才做了这个改变的。如果大家有记得嘅话咧，原本我哋嘅垃圾征费系应该几时实施呢？就系、是、今年嘅年底嘅，咁即系话咧，而家足足系延迟咗，即系一个季度咧先至去做啦。咁好啦，嗱，延迟咗一个季度去做，咁究竟仲会唔会再延迟呢？咁环境局局长咧，谢展环就话，即系其实佢哋都系唔会即系再延迟嘅，即系无意再去推迟咧，出年四月实施垃圾征费嘅呢一个嘅期限。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喺成个垃圾征费嘅推行嘅初期咧，政府都话会有一段时间嘅适应期嘅。嗱，根据咧我哋今日啦同立法会嘅文件嘅交代啦，就系、是本来他们已经是承诺了在垃圾收费生效之后的头六个月是有一个适应期，即是说违规的人就会尽量去给一个口头警告，而不是就即刻采取一个执法的行动。然后我们也说会视乎市民改变弃置废物习惯的情况，就可以考虑适当地去延长个适应期，例如延长到去一年的。因为他们也都讲回，譬如以其他地方而论，在垃圾征费的推行初期都会有一段这样的适应期，是给一些市民大众的。当然大家都会关注另一件事，那个适应期是不是真的一年呢？即是到时政府又会不会或者是视乎社会的情况而可能再做一些调节呢？这个可能都是我们整个减费策略里面关注的一部分。林云峰， 咁讲开呢一个所谓以针对源头减费嘅手段呢，咁其实原来都我都记得好似喺2004、2005嗰阵时已经开始提出嘅，由即係政府啊同埋呢一个当时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啊都带出嚟讨论嘅。咁真係要到落实呢，就真係要一啲时间。咁上任环境局长呢黄锦星力两任咧，先将呢样嘢可以再推行到啦。咁啊，今届我哋嘅局长系上一任嘅副局长啊嘛，咁佢哋就好熟嘅呢啲嘢。但系咧，市民大众咧对于嗰个细节咧，相信咧 都唔係多了解嗰個情況，咁啊，所以而家咧要再推動咧，除咗人手嗰樣嘢咧，都要社會有一個了解同埋意識同埋宣傳喎嚇。 嗯，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嗰個宣傳到底點樣做咧？呢個都係一個嘅關鍵嘅。咁啊，因為咧，即係政府亦都有去喺立法會嗰度講過啦，即係期間都會做翻一啲宣傳嘅工作啦嚇。咁包括就係環保署咧已經係提升咗佢哋嘅客户服務中心啦，咁同埋咧會係設立一個專設嘅熱線，就咧係等公布實施垃圾收費嘅實施日期之後咧，就處理咧公眾有關於垃圾收費嘅查詢。不過亦都咁講啦，其實呢個雖然係宣傳啫，咁但係點樣改變市民嘅概念咧？呢個都相當之重要嘅，因為對於唔少市民嚟講，佢哋會覺得而家既然我有免費嘅唔好講話免費啦，即係我可能係買嘢剩咗個膠袋，我嚟做垃圾袋嘅時候，咁點解我係一定要俾錢去買個專用嘅垃圾袋去掉我嘅垃圾咧？咁呢個會係一個唔單止係教育嘅問題，唔單止係宣傳嘅問題咧，可能咧亦都涉及到一個概念上嘅改變嘅問題嘅。嗱，咁不過咧，亦都咁講，政府為咗咧令到啲市民咧係可以適應到個垃圾嘅收費啦，其實咧佢哋亦都會特別係針對咧公屋嘅居民咧提供一啲咧嘅措施同埋係支援嘅。嗱，譬如咧就係喺個垃圾收費嘅实施初期啦，佢哋就会向公屋啦、三毛大厦啦，同埋乡村乡郊村屋嘅住户咧，系免费供应指定嘅垃圾袋。咁譬如咧，就系房委会同埋房协啊辖下嘅公屋住户啦，同埋150,000个嘅三毛嘅大厦住户，加埋咧大概系50,000个嘅鄉郊嘅村屋住户咧，合共1,050,000個嘅住户咧，喺初期啊，都會喺咧每個目標嘅住户每月咧係會有20個容量係15公升嘅指定袋，為期6個月嘅。嗱，咁啊，當然即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啦，咁亦都即係政府亦都話啦，就係會係譬如咧，就係請一啲嘅地區嘅關愛隊嚇，咁啊特別咧就係去幫手咧係處理一啲嘅三毛大廈啦，同埋咧係村代鄉村啊嘅相關嘅事宜嘅，就係等佢哋咧去協助派發啲膠袋咧俾呢啲嘅住户。至於咧，如果你係住喺公屋或者係房協辖下嘅单位咧，就系由房委会、房署同埋房协咧去协助派发啦。嗱，咁但系派完之后，咁唔够咁点咧？咁啊，市民就梗系要去即系买垃圾袋啦，吓。咁啊，买垃圾袋，而家咧，如果根据翻政府嘅交代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渠道啦。咁譬如就系，佢哋而家政府咧就系希望喺超市啊、便利店啊等等咧，系成为一啲嘅全港性嘅零售网络。政府就話啦，佢哋而家咧係收到咧19間嘅連鎖零售商同埋網上嘅零售商咧嘅授權申請，就係涵蓋咧2,000間嘅店鋪啦，同埋11個嘅網上平台。佢哋都話咧係有興趣啊，幫佢哋銷售指定嘅垃圾袋啦，同埋指定嘅標籤，同埋咧協助推廣咧垃圾收費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係政府打算咧喺公屋同設立一啲專屬嘅零售點啊，同埋一啲其他嘅銷售途徑，包括咗就係即係公屋所雇用嘅物管嘅公司啦，或者清潔服務嘅承辦商啦，咁啊，同埋咧就係設置一啲嘅自助嘅售賣機嘅。咁此外咧，譬如如果針對私樓啦，亦都政府係探討緊咧，係咪可以由物管公司咧去到幫啲業主去到採購嘅？咁同埋就係亦都係由佢哋咧去協助分發啦。咁當然呢度咧亦都可能會涉及到額外嘅服務費嘅。咁啊，政府咧亦都話譬如以公屋為例啦，咁政府就話咧會考慮咧向銷售指定袋同埋指定標籤嘅物管公司或者清潔保安服務嘅承辦商咧，按銷售量提供翻個服務費以應付額外開支。咁同埋佢哋咧，至於私樓咧，佢哋都會同公屋一樣啦，考慮咧向有關嘅物管公司按銷售量咧提供服務費嘅。不過都要留意啦。咁啊，為咗鼓勵減費咧，政府計劃供应俾物管公司卖嘅指定袋咧，每包系少过30个嘅。 咁啊，跟住咧有興趣了解咧就點執行啊？即係如果有啲人真係唔用佢嗰啲啦，咁啊又點樣知道係邊個掉落嚟嘅咧？咁樣啲嘢，咁啊物管公司點樣去執行作為依一個監管咧？咁啊都有好多細節要再諗喎，先生。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关于到啲執行嘅问题啊。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头先咧即系都听咗啦，政府大概会系用咩方法去推行咧垃圾征费？而家会延到出年嘅四月一号嘅，咁同埋亦都考虑咧揾物管公司啦，或者服务清洁承办商咧帮手咧，佢哋去卖啲指定嘅垃圾袋嘅。嗱，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 Hey, 大家好， 郭佩凡， 我想首先大家都会关注，原本由今年年底就推迟到去出年的4月1号，个理由就是说考虑到圣诞和农历年底农历年期间的垃圾量会大增，而清洁人员的服务人手也都是紧绝。但是这个都想即系问翻一个根本嘅问题，其实如果你当初系预计年底推行嘅时候，你就已经系知道有圣诞同埋农历年噶啦。咁你点样去到理解而家政府以呢个理由去到推迟到出年四月一号先至实施嘅呢一个决定呢？ 我就覺得咁樣啦，就人手不足咧，就而家香港普遍嘅問題嚟嘅。咁咧，我就都收到呢、這個衞生業界嗰邊咧，即、就、係、是、清潔業界嗰邊，佢哋都係講咧，就話而家佢哋已經唔夠人啦。咁咧就好多即係工作咧都已經做得好吃力。咁始終咧呢、這個廢物徵費咧都係新嘢嚟嘅。咁就變咗佢哋就好擔心，如果你喺旺季嗰度喺佢哋人手不足嘅時候，你推出一啲新嘅設施，通常新嘅呢啲嘅收費啦，一推出嘅時候咧，都會有一段適應期。咁佢就覺得佢哋會即係搞唔掂啊，所以佢哋未準備好咁。咁就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就除咗人力不足啦，就同埋即係嗰個時間係咪最好之外咧，佢哋都覺得而家政府都未開始做宣傳。咁呢件新事物嚟噶嘛，仲有好多細節佢哋都未知道，好多市民都唔知道。咁你而家咁快脆話年底就推啦，咁得唔得咧？咁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佢哋所有啲呢啲清潔公司咧，都其實都要同埋啲物管公司咧，都要同唔同嘅法團啦，業主立案法團咧去傾佢哋個合約，因為而家合約咧裏邊咧就冇呢一個廢物徵費嘅開支啊、人手啊等等呢啲嘅，咁通常一來一回咧傾個合約都需要最少半年啦，咁而家其實都未傾，咁所以政府就聽咗佢哋嘅意見之後咧，就從善如流啦，咁就話係即係推遲到四月一號先至開始咁。咁就當然我哋今日喺立法會咧，就好多議員就覺得好不滿嘅，亦都即係有好多議員都表示失望嘅。因為整個即係垃圾收費咧，其實傾咗十年。在立法會我都傾了十年了，咁就亦都即係唔係今日落即係決定做啦，係咪？咁我哋已經個法例已經過咗一段時間，咁而家政府去到我哋日日都問佢你幾時準備好未？係咪年底可以出咁？咁但係而家咧就發覺其實即係同業界嗰方面咧都未傾得好，即係未搞掂咁。咁今日問嘅時候咧就政府即係我哋都再三追問，咁你係咪去到四月你就可以？保證即係人手會足夠，因為而家人手不足係一個好普遍嘅問題。究竟缺咗幾多人呢？呢段時間你係咪可以？因為你唔係就咁請咗翻嚟嘅，你仲要培訓噶嘛，係咪？咁你係咪即係保證去到四月嗰陣時候就會有足夠嘅人手呢？你個宣傳而家未開始做，你嚟緊係即係係咪真係會鋪天蓋地咁做啦？咁同埋你有冇幫助啲物管公司同法團去傾？即係有冇啲即係合約啊？有啲樣板俾佢哋去同法團傾咧？咁即係有冇曬呢啲咁嘅準備先？即係你唔好去到下年四月嗰陣時候話唔得，要再拖遲啊！咁就係好多議員就要佢哋再三保證啦。今日咁政府就話合約嗰度已經有樣板俾咗佢哋㗎啦。咁佢哋就話同業界傾，業界就話政府話業界話嚇，就係、是、去到下年四月咧就會準備好㗎啦。同埋呢個四月一號呢個日子咧都係業界。 提议吓，即系日子嚟嘅，咁所以应该咧就可以噶啦，咁样咁就我觉得即系始终都系事在必行嘅，即系政府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噶啦，啊咁就问题系即系大家准备好未嘅啫，咁同埋咧始终咁新嘅嘢又牵涉咁多市民咧，你话要完全100%，完全系唔会有甩碌吓，即系准备好晒先推出咧，亦都系完全，我都觉得都系冇可能噶啦。即係你都預咗係都會初頭都係會有啲陣痛，有啲甩碌。咁但係當然唔希望即係垃圾圍城啊，周街都係垃圾啊咁嘅情形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其實都係問啲執行嘅細節啦。咁所以今日都係問呢類咁嘅嘢，例如大家最關心嘅就係三毛大廈同埋鄉郊啲村屋啊冇法團嘅喎，你點樣派袋？第時點樣買？即係你有6個月免費膠袋啦，你點樣派啦？咁跟住第時買係點樣買啦？係咪？咁同埋你點樣執法啦？咁大家都好關心呢啲問題嘅。咁就三毛大廈佢就話會揾關愛隊去幫手派袋咁。咁我哋都好擔心，即係關愛隊做唔做到咁多嘢㗎？咁另外咧，鄉郊咧，我哋覺得冇可能揾關愛隊，所以我就建議就你不如揾鄉事委員會合作啦，因為各區都有鄉事委員會，咁佢哋會好熟悉嗰個鄉村啊啲人嘅，咁會唔會係一個好啲嘅合作單位咧？咁佢哋話佢哋會考慮咁變咗我都覺得好似有啲嘢都係未係即係傾好曬嘅，咁都有啲憂慮㗎。 啊，郭佩凡想問下你啦，咁你覺得政府有冇俾多啲好啲嘅計劃，讓你咧都同各位議員都覺得有信心多啲咧？由而家到明年四月咧，佢會做啲咩嘢，使到市民大眾咧去更加了解呢一個咧，真係我哋每一家每一户咧都息息相關嘅問題噶嘛？真係到而家咧，我哋大部分一般普通人咧都唔係好知道咧。雖然講咗咁多年，但大家唔係成日跟住噶嘛。咁佢有冇咩計劃讓你？你哋都比較安心啲嘅咧。 第一咧就係我哋即係問嗰個膠袋究竟你搞掂未咁？因為之前漏咗標，咁大家好擔心啦。因為嗰陣時漏標主要嘅原因就係你要求一定要喺香港製造，咁香港冇廠啊嘛，咁啊做唔到。咁而家咧就係、是、嗰、那個已經係甩碌㗎啦。咁而家咧就今日就講好消息咧、就是，就係即係招標成功啦。咁同埋咧就因為 聽咗你哋嘅建議啦， 喺內地生產係啦，咁咧就變咗好多選擇啦。喺內地生產咁就即係袋嗰度都已經。应该系冇问题啊，仲平咗添，即系悭咗钱咁。 唔使绿色嘅， 佢系真系绿色嘅，而家设计都系。咁咧就第二咧就我哋问宣传，佢就话系嚟紧就即将会有啲铺天盖地嘅宣传噶啦。咁呢个系承诺嚟嘅。咁佢哋都认为即系下年四月一号咧系佢哋好有把握系可以推出。咁当然我哋都认为仲有啲细节系希望佢去再倾清楚啦。咁但系最少今日嗱，我哋落实到白纸黑字写喺度，2024年4月1号系实施时间噶啦。咁第二咧，亦都确定咗咧，就系对公屋啦嘅住户啦，三毛大厦同埋乡郊嘅村屋啦，加埋大概105万户到啦吓，就会有6个月嘅免费派袋嘅适应期嘅。咁就每个月会派20个15公升嘅袋咁样。咁呢个已经系确定咗嘅，即系佢会做噶啦。咁同埋咧，亦都要修例咧，因为就而家建筑废物咧，即系去处理嘅费用系平过呢啲啦，即系呢啲废物征费嘅。咁就好惊啲人掟晒去嗰啲收建筑废物嘅地方。咁所以咧就会修改一个法例咧，就去修订呢个建筑废物嗰个收费嘅。咁呢个亦都系个法例会拎上嚟。咁我哋今日喺委员会就。通過咗呢個4月1號實施垃圾收費同埋建築廢料嗰個廢物嗰個處理費嗰個調整已經通過咗啦，即係最少過咗我哋今日委員會呢一關。咁嚟緊佢就等佢拎咗法案上嚟囉。咁所以其實係先定立後審議呢，我都好相信係會過到嘅。 係郭佩凡，其實呢而家啲垃圾袋都會係即係派俾市民之外呢，亦都可能會透過即係物管公司呢作為一個銷售點啦去售賣啦。有点样去确保呢啲物管公司佢真係用一个售卖嘅方式呢去俾啲市民会唔会中间可能執行嘅时候又有机会有一啲嘅黐留呢，譬如有啲直情係唔係要佢哋买嘅直情派嘅咁样，咁呢啲係点样监察呢？可以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是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伟乐街气站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接近茶果岭乡民联谊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现在开始车多繁忙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七月十四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开完会有会议记录要整理， 对一盆盆栽要悉心打理， 一日二十四小时要想下怎样做好时间管理。 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年代不同世代中的我或者你，还有一样东西要理一理，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对于垃圾征费，而家系延迟到咧系明年嘅四月一号实施，而咧政府咧亦都系预备有一个咧系大约一年嘅适应期嘅。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噶。与此同时咧，政府亦都会系即系同相关嘅一啲唔同嘅零售商喺度倾紧啦，希望咧可以尽量方便市民咧喺唔同嘅渠道买到呢啲嘅垃圾袋啦。另外，亦都系同物管公司倾紧咧，睇下可唔可以透过佢哋咧去即系帮啲业户咧去到集体采购嘅。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垃圾征费嘅适应期就会喺生效之后头六个月有一个适应期嘅期间咧，就违规人士系会尽量俾口头警告，而唔系采取一个执法行动，亦都会视乎咧市民去改变弃置废物习惯的情况，可以考虑适当地延长适应期，例如延长到一年，这个就是政府在今天立法会的说法。陈先生你好，有什么看法？陈先生 是啊，我觉得这个垃圾征费这个计划呢好扰民啊。 嗯，为什么 扔垃圾是很正常的嘛，但很多人是不扔垃圾草垃圾的。那你政府怎样解决那些人的问题呢，同埋咁會助長啲曱甴屋嘅垃圾屋啊，會令到嗰啲個案更加多咯，同埋又會令到啲唔抌垃圾嘅屋企人咧更加唔抌垃圾，更加喺度儲垃圾，咁點解決咧？ 唔抌垃圾儲垃圾，咁但係如果你每日嗰啲嘅， 點解會有垃圾屋咧？ 咁你每日嗰啲嘅垃圾其實你都要掉噶。 我掉啫，咁啲屋企人唔掉啊嘛，咁点算啊？ 哦，系咪 先？咁啊，为咗悭钱系嘛？ 有好多人抌垃圾啊！ 嗯，所以你自己就对于推行垃圾征费系 好扰民啊！垃圾抌垃圾系好自然噶嘛，你咁样做法搞到啲人就唔肯抌垃圾，更加有理由去储垃圾。 好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一八七二三一，仲有位陈小姐喺度，陈小姐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 我想话咧，如果你嗰个好嘅，不过个执行真系有啲困难咯，你叫唔通叫个管业处个管理处个管理员企喺度睇住你哋边个同你数下系边个打边个去病咧，咁就同埋譬如啲人咧将佢抌出街又点咧？就覺得我覺得呢個膠是環保的，我抌落嗰個環保箱度又得唔得咧？另外咧，就係如果真係執行咧，會唔會可以係有啲係 label 咁樣嘅形式啊？嗱，而家你係買個袋嘛，可以買，因為我而家譬如有好多膠袋，譬如買生果啊、買菜啊，我想利用翻佢，咁會唔會係個印啲 label 係專係呢啲嘅？咁我就黐個 label 落去用翻嗰個袋，咪慳翻又慳翻少少咯，環保啲咯。 佢係有啲指定標，佢係有啲指定標籤嘅，不過啲指定標籤咧就只係適用於咧冇辦法用指定袋包妥嘅廢物嚇，係啦。 咁佢譬如個 label 咁，我用翻我自己嘅膠袋，買我平啲，咁我用 唔係喎，陳小姐，每個標籤嘅劃一收費係$11，而你每個膠袋咧係每公升大概係$0.01嘅啫喎， $0.01。我意思是我自己有个胶袋的。 是啊，我意思是说即是你而家如果根据而家通过咗嘅法例呢，佢一系你就用指定垃圾袋，一系呢你就如果袋唔到入去指定垃圾袋嘅废物呢，你就要用一个标签，但个标签嘅划一收费系$11嘅。所以其实唔存在一个用话你自己嘅胶袋掉嘅选项㗎。 个家私嗰啲贴个 label 里就$10嘛，系咪好似一件大家私咁咪落膠裝唔到就俾$11次啊！你話我意思係，如你可唔可以佢可唔可以印一啲隻嘢都係你哋有呢個印嚟係我黐落膠袋度，咁或者第呢部都得噶嘛？咁我咪可以鼓勵下人哋咧，就用利用翻其他袋咯。如果唔係我次次用你嗰啲，我其他膠袋買生果買食我嚟做咩啊？ 但你唔考慮減少用膠袋，譬如會唔會係帶一啲嘅環保袋啊，或者係買餸袋啊，去買生果嗰啲啊？ 有時方便啊嘛，有時唔方便，你唔係買生果，有時買菜買其他嘢都會有啲膠袋積存喺度。可唔可以有都有呢啲 label 俾人哋選擇？可以 好 啲咁 嘅 咯。 好，陳小姐嘅意見相當之清晰啦，多謝曬你。不過林雲峰即係呢個真係一個生活習慣上面嘅改變啦，即係市民點樣去減少攞膠袋咧？唔單止係話佢掉垃圾要用指定嘅垃圾袋，點樣去減少攞膠袋都係另一個關鍵點。 嗱，我都係成日用呢一個環保袋嘅，但有陣時突然之間去買啲嘢咧，真係唔夠擺啦，咁啊都要攞咗啦，咁啊俾咗錢啦，咁希望再用到嘅。嗱，依位女士頭先都好細心嘅，佢即係話希望咧佢已經有噶啦，依啲點樣可以再繼續用到啫？嗱，咁呢都有啲問題咧，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同我哋大家再解説一下嘅。 嗯，其实呢如果要减少你嘅垃圾费支出呢，咁首先就係你要减少到你掉嘅垃圾啦。咁减少掉嘅垃圾呢，其中一个方法当然就係做回收嘅行为啦。 譬如咧，而家大家都有陣時會飲啲紙包飲品盒啦，咁樣咁其實咧點樣去到做回收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環保署佢哋亦都係政府方面咧，亦都係打算啊喺稍後咧就會將呢個紙包嘅飲品盒咧都會係擺入去生產者責任制嘅，預計咧會最快係2025年實施。咁啊，根據咧環保署今年較早之前啦回覆報章嘅查詢嘅時候啦，亦都話咧建議紙包飲品盒嘅最低回贈金額咧都會係大概係每個容器1毫子咁樣啦。嗱咁啊，但係咧呢個亦都係涉及到我哋究竟有幾多呢個紙包飲品盒嘅一啲嘅處理措施。如果大家仲記得咧，而家香港咧就係唯一一間處理紙包飲品盒嘅咧，就叫做喵方。咁佢哋喺舊年九月嘅時候啦，由於原本嘅廠房咧係不獲續約啦，咁所以咧就後屘政府今年3月嘅時候就宣布咧會係就住呢個處理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咧係會做一個服務合約嘅，並且係向業界咧招標。咁本來咧就係個招標已經係做咗噶啦，本來個合約亦都應該要喺今年7月1日生效。咁不過咧喺今年年今個月初嘅時候咧，政府都未宣布咧，究竟邊一間公司係投標到嗰個嘅合約啦。咁而尋日咧，政府咧就發咗一個嘅新聞稿嘅方式咧，去公布就話佢哋而家係取消咧推出呢個紙包飲品回收盒嘅回收處理嘅服務合約啦。嗱，個原因係啲乜嘢咧？就係因為咧，佢哋話留意到啊，呢個喵方咧，佢哋較早之前啊係宣布已經另外揾到廠房啦，而佢哋嗰個嘅租約期咧，亦都係可以跨越到2025年嘅。咁所以咧，佢哋因此咧就將呢個嘅紙包飲品盒回收處理服務合約嘅推出咧，就係取消嘅。咁嗱，點解會係2025年咧？因為咧環保園會有一個嘅紙張生產設施咧，就會2025年咧投入運作噶啦。咁所以如果係喵方能夠繼續經營，亦都係可以超越到2025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到時就應該都可以交接到咧環保園咧嗰個嘅紙張嘅設施嘅。咁但係咧，我諗亦都喺個新聞稿入邊啦，政府亦都係有講到啦，就係話考慮到呢啲最新嘅發展，同埋咧頭先我哋講過就係生产者责任计划的进度，所以呢环保署就认为呢本港的纸包饮品盒的回收链呢是可以维持到稳定，就暂时呢无需政府介入，因此呢就取消了这个服务合约，并且呢是令到有关的服务呢继续是用市场主导的模式呢去到进行。值得留意呢就是在较早之前的招标呢，政府是总共收到呢是7份的报标书的。电话号码18-7231，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喵方的创办人叶文琪的。叶文琪你好。 是你好。 是怎么看政府今次突然之间说取消推出其他的承办合约？ 这个就不清楚了。 是。但你们会怎样去评价现在的市场呢？即是暂时来讲市场都是得你们一个去到营运的。其实究竟即系你哋呢个嘅生意啊，系咪有利可图？有冇机会可以吸引到其他嘅业界嘅人士投入 咧？我好坦白讲啦，即系其实我哋都一路都有讲噶，就算政府呢张标都有讲，六在区区收嘅话咧，一个月即系十七吨，我哋平均一日咧都系2-3吨一日。咁作为一间厂嚟讲咧，一间浆厂嚟讲咧，呢、這个量咧，是非常之少的，根本呢就是不足以支持一间就算好像我哋咁细规模嘅厂呢，根本就唔支持我哋嗰个营运嘅。咁反而系点样去做大多啲，即系有多啲市民去做回收，呢、這个就仲更加重要嘅。现时我哋处理嘅都唔系淨系得即系纸包饮品盒，我哋都会处理其他唔同嘅杂质，咁先至能够即系叫做做到一班嘅打漿業務。咁所以其實如果純粹以紙包飲品盒嚟講咧，現時嘅市場實在太細咯。 咁但係如果要用一个即係市场机制去到处理呢，你头先都讲啦，係话即係成个市场好细啦，咁同埋你哋而家嗰个回收量呢亦都係即係比较少啦。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呢政府佢纸包飲品盒嘅责任制呢，佢都係要预备係去到2025年先实施喎。即係话如果呢段期间呢冇呢个生产者责任制去推行嘅时候呢，可能会唔会预期你哋所收到嘅盒都未必会有大幅数量上嘅提升呢？ 其实我哋见到个量係逐步上升緊嘅，係不過當然就係緩慢啦。如果有生產者責任制嘅話咧，我相信就會加快嗰個上升量嘅。咁加埋可能嚟緊仲有垃圾收費啦。咁所以個量係有機會係即係我哋認為係會增加嘅。只不過現時個增長速度係比較慢咁解嘅啫。咁係啦 系，咁你认为以而家嘅成个市场嚟讲咧，有冇可能系容纳到多一个嘅呢个即系营业者去营运咧吓？因为政府嘅说法就系话希望咧可以系用翻一个市场主导嘅模式去到进行啊嘛。 我谂我唔识答因为。每个营运者佢哋有可能好多唔同嘅考虑啦，即係佢哋觉得即係佢哋有我真係唔清楚，即係可能佢哋有唔同嘅諗法啦，有唔同嘅计算啦。咁喺我哋嚟讲，其实我哋都係睇成一个好长远嘅投资嚟嘅，唔係讲緊係两三年间嘅。其实我哋都预算要投资五六年先至可以有个回报嘅。咁所以其他人嘅計算呢，我就真係即係唔知佢哋咁，但如果你話以個量現時嘅量嚟講呢，係可能係真係難以去支持嘅。 咁阿葉文，其實你哋其實都好犀利嘅，即係可以做到呢個咁嘅工作啦。咁環保署建議呢，即係再考慮呢個所謂叫回贈嘅一個機制呢，就話建議呢日後呢每個嘅容器咧就係喺一毫子嘅水平啊嘛，咁你啊點睇依種咁嘅建議嘅做法咧，足唔足夠有因咧？你有冇第一睇法咁，使到嗰個整體嘅營運會更加有效咧？ 我諗咁講啦，不如咁講啦，其實佢而家提一毫子咧，同膠樽嗰個咧應該係一致嘅。咁因為當時提出咗生產者責任制咧，開頭就講係膠樽嘅，咁業界提出就係話要用一個叫所謂即棄產品，即棄飲品包裝啦，唔係話淨係膠樽啦，而係要睇埋其他包裝嘅，咁所以先跟住可能因為外件事多咗人關注，咁環保署亦都順勢將紙包飲品盒納入埋同一個即係生產者責任制裏面啦。咁一毫子當然環團啊好多方面都覺得誘因唔夠大嘅。咁但係可能政府有佢哋嘅考慮啦，包括啱啱開始你亦都要有商界啊各方面啊要去好做好預備啊。咁你問我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偏低嘅。咁但係係咪唔可以完全唔可以接受呢？我又唔會啦，起碼叫做開始咗先啦，起碼而家即係用呢個 level 用呢個水平咁計係業界大部分都會接受啊，或者會做嘢嘅，咁我覺得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嘅。 好，多謝你葉文琪，傾到呢一度，唔該曬。葉文琪呢係喵方嘅創辦人嚟㗎，18723 可以打嚟發表意見。 我係天氣傳 承，我係新聞天地嘅， 我係電視台外景設計及照片 多。我香港電台介紹美食， 今日請嚟嘅係 我係電台錄播事務組嘅阿權。負責管理超過30個錄音室同直播室，大部分直播室都是24小時運作，所以就算打風十幾二十個鐘我都一定在這裡，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安排緊急維修，確保廣播順暢，很多時還要看有沒有地方漏水，整濕的器材就大事不妙了。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嗱，林文峰呢个时间，我哋请嚟另外一位回收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系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嘅，刘耀成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先讲讲啊，本来咧嗰个嘅纸包饮品盒嘅处理合约咧就应该系7月1号生效嘅。咁不过7月1号嘅时候咧，政府都冇公布到底边个中标，而其实系睇翻啦，政府嘅资料都话有7间嘅公司咧系入咗标嘅，抽7份嘅标书嘅。咁而家佢哋就话唔再推出呢个服务啦，咁就取消啦。你自己点睇咧？作为业界， 咁呢个都无可厚非嘅，因为佢呢个都系急就章、临时性质出嚟招标嘅啫。咁如果标方能够衔接做翻嘅，我作为业界我都冇乜反对嘅。 嗯，但系 咁样嘅方式咧，就即系比较牵强少少咯。 嗯， 收翻张标又唔使。即係而家我都有份嘅，七筆張標我係其中一個。 係， 但係我到呢一刻我公司收唔到政府嘅通知話取消或者係我唔中標等等。 嗯，但係我想問即係你話你有份入標啦，咁但係之前有冇去問過大概嗰個進度咧？因為其實佢本身就應該7月1號生效噶嘛，咁但係照道理應該最遲6月底都應該要公布嗰個中標結果噶啦嚇。咁究竟即係對於今次政府係取消呢份嘅服務合約，有冇一啲嘅預兆？其實你哋係大概都可以知道嘅咧。 冇噶，完全冇預兆噶，因為喺報章度睇咧，標方啊應該就去到6月30號唔做噶嘛，咁一張標書咧就應該係7月1號就開始銜接，咁但係咧就有3個月俾我哋籌備期嘅，即係其實換個説話講咧，嗰、那個紙包飲品盒應該有3個月真空期係冇人收嘅，當時我哋都睇到咁嘅情況。 嗯，咁所以其實今次你哋都唔知道政府係會取消依份嘅標書嘅。 系唔知道噶，我哋唔知道，完全冇风声。到而家为止，我哋未收到政府嘅通知，系我唔中标。不过喺报章度睇到咧，就话已经系取消咗投标啦。咁佢因为政府招标嘅，咁有做呢个动作嘅，我谂就 系嗱。刚才你就话啦，即系觉得政府所举嘅理由系牵强啦，因为最主要原因就系标方佢可以揾到合适嘅用地啊，再重置厂房啦，继续营运啦，而且个营运期亦都系可以超越到2025年嘅。咁政府就话佢哋系会等有关嘅服务咧，继续用一个市场主导嘅模式咧进行嘅，去到衔接翻咧日后嗰个嘅生产者责任计划啦。咁你其实睇翻即系暂时成个业界嚟讲，有冇可能系容纳到多一个嘅营运者咧？又或者就系、是、究竟你哋业界有几大兴趣去参与纸包饮品盒回收嘅呢个工作咧？ 其实2025年咧，好睇环保园嘅造纸厂系咪建成咯？咁环保园嘅造纸厂建成嘅话咧，咁有机会咧会处理埋呢个纸包饮品盒嘅。咁但係呢，其實都要睇個時間表呢，以我自己嘅經驗去睇呢，2025年就算呢間廠開工呢，佢第一個嗰個策略應該就係做咗啲紙皮先嘅，做完紙皮然後先係循序漸進加機器就做其他廢紙，例如報紙呀、書寫紙呀，咁最後先係一啲雜紙可能包含埋呢個紙包飲品盒囉。咁按時間表我估計呢，2025年佢順利開張嘅話都要等一年左右嘅時間。咁所以如果標方如果能夠運作到2026年呢，又可能會正常少少。咁單純係紙包飲品盒呢，其實就係冇乜嘢誘因令到我哋呢班人，甚至話標方啊，標方佢而家做緊，因為我都好熟嘅。咁佢單純係做呢，其實就係冇乜盈利嘅能力㗎。所以其實係大家寄望於呢、這個生產者責任制啦，或者係垃圾收費啦，咁先後有一個誘因吸引到有興趣投資者咯。 好啊，劉耀成啊，但起碼咧，你同埋其他6個其他公司咧都有提交嘅依一個標書啊，咁證明大家都睇到依一個咧就唔係完全即係所謂叫做唔合營運嘅一個工作啦。咁但係你點樣可以擘大個餅咧？即係喺起碼而家依段時間，就算咁講啊，嗰個所謂叫做環保園嗰邊咧，冇人敢包佢會唔會其實延噶嘛？我做工程嘅就知道從來啊，只會慢嘅啫，唔會快嘅。 系，咁其实咧，按而家嗰个情况咧，依家有个坦白咁讲咧，好在政府取消张标啫，因为我哋个期望咧都系希望今年第4季度咧有呢个垃圾征费啦， 同埋呢個生產者責任制會推出嘅。咁而家好無奈地政府又要延期啦，延期到明年嘅四月份啊嘛。咁坦白咁講，我哋都冇底嘅，會唔會喺明年四月份又再延期咧？呢、這個唔知嘅。咁係呢，頭先我先講咗啦，因為你喺市場上如果冇一個經濟誘因咧，係推動唔到呢個回收業嘅。因為呢個紙包飲盒咧，嗱數量政府嘅數字咧，每日大概有70多吨一日嘅， 係 睇政府嘅數字。咁但係而家喵峰每日做嘅，以我即係、就是、我估啦，我評估佢咧都係2-3吨一日， 係啊，好少嘅， 差距好大嘅其實。係 啊， 咁但係點解會冇一個誘因？因為呢個嘢成個製造嘅過程咧係會蝕本噶嘛，係蝕本嘅。但係如果你將來如果有呢個生產者責任制嘅時候咧，咁可能要同翻嗰啲飲品公司收翻一啲處理費，咁從而先可以賺到錢。但係而家政府再將佢延期嘅話咧，我暫時睇唔到有咩推動嘅力可以幫得到多一間以上嘅公司去做。坦白咁講，妙方而家純粹如果做紙包飲物盒咧，係蝕本經營。 好啊，多謝你劉耀成傾到呢一度啊，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警署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日林云峰头先咧，我哋喺5到6点啦，同大家讨论咧就系垃圾征费啊，会系延迟到出年嘅4月1日实施嘅。咁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有佢嘅意见同睇法。不如咧，我哋再听一听一啲市民嘅意见先吓。有莫小姐喺度，莫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 系你好，有咩睇法？ 冇啊，因为咧，我哋好多市民咧都唔系好清楚而家政府佢个收费嗰方面咧个方法啦，同埋嗰个点样去厘定啊。咁譬如话你买嘢翻嚟，咁我哋啲纸袋啊，譬如 shopping 嗰啲，我当然可以收翻起啦，即系嗰啲我会平时我都系咁样做噶啦。咁但係垃圾嘅嘢，譬如話我哋買送返嚟嗰啲啦，用完嗰啲即係果皮呀、廚餘嗰啲都係屬垃圾啦。咁多起上嚟嗰時都係要掉㗎。咁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電視好多人都即係將間公屋呢整到成間係垃圾屋啦。咁你咪增長咗呢啲咁嘅歪風囉。咁所以我哋覺得好奇怪，咁其實政府係想我哋市民點樣做，咁同埋嚟講呢嗰、那個所謂徵費係點樣徵費，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呢，主持？ 唔係，其實你嗰個徵費呢係講緊你要用專用嘅垃圾袋去掉你嘅垃圾嘅，咁第時就即係大概係你要買呢啲專用垃圾袋啦，咁必須要擺入啲垃圾落去啦，如果唔係嘅話呢就會係違法囉。 但係而家我哋譬如話 同埋公屋啊、私樓啊，咁佢都有一個管理費咧，佢會每個月會派固定嘅垃圾袋30個啦。咁所以我哋會問翻，咁呢啲我哋係咪要用埋佢咧？ 唔係嘅，其實你第時一定係要用專用嘅垃圾袋㗎，即係呢啲免費派嘅膠袋呢，因為垃圾徵費嘅目的就係為咗你減費㗎嘛。如果你能夠用到嘅垃圾膠袋越少，即係話你要買少啲嘅垃圾袋啦，咁你個洗費咪越低囉。咁所以變咗就係唔係你如果佢真係生效之後，唔係代表你可以繼續用而家免費派嘅唔係專用嘅垃圾袋，而你必定係需要用呢專用嘅垃圾袋呢去到掉垃圾。嗰啲專用嘅垃圾袋咧，到時就會係即係透過即係唔同嘅渠道可以購買啦。咁另外咧就係佢係綠色嘅，一定係嗰個樣子得嘅，係 啊，所以咧政府要早啲宣傳咯。等到嗱，好似阿莫小姐咧，你屋企都可能儲埋咗有一啲啊嘛，等你善用咗佢而家咯。 咁我想問一問啦，咁如果啲垃圾太多，咁佢而家所謂派俾我哋，係咪政府依然係每個月派翻30個咧？ 唔係，其實唔係政府咧免費去派嘅。嗱，其實頭先講緊話，即係政府去派嘅時候咧，只不過咧就係喺成個計劃嘅推行初期，佢就會派俾一啲嘅公屋啊，同埋鄉郊嘅用戶嘅，即係協助大家咧去到做適應。咁但係就唔係代表政府係長期地都會去派俾你咯。長遠咧，其實市民係需要自己去買垃圾袋嘅。 但是如果我哋自己去买垃圾袋，咁我相信代表好多市民都问埋呢个问题啦，嗬。咁去买垃圾袋，咁我哋掉去边啊？ 唔系你掉买咗指定嘅垃圾袋，你都系掉翻喺个垃圾桶度，咁然之后就会有人去到收嘅。咁但系如果你唔系用指定嘅垃圾袋去到掉嘅时候咧？你就會係違反咗相關嘅法例，就會觸犯嗰條條例咯。嗱，多謝曬你啊，莫小姐。我諗啊，莫小姐都講咗，即係好多市民嘅睇法啦。 冇錯啦，嗱，就咁變咗咧，政府咧都要開始做嘅宣傳咧，就唔係話最後嗰兩三個月咧先至嚟做嘅。 系啦，咁变咗即係点样去同市民去好好地解说清楚呢？头先我諗莫小姐嗰个情况呢，都系代表咗可能系唔少嘅听众或者唔少市民嘅问题嚟嘅。不过无论点都好啦，都多谢莫小姐。同埋我諗莫小姐提出呢个问题呢，都系代表咗佢关心个政策系如何推行嘅。多谢晒莫小姐嘅意见同睇法嘅。不过都补充返啦，政府就话喺呢个交代征费呢真系实施咗之后呢，会有热线呢俾市民去到作出查询。不过就要等系实施之后咯。多谢晒你，有黄生， 系 黄生，请讲。 系两位主持好啊，就讲翻头先阿莫小姐讲嘅咧，我都赞同佢嘅。咁我再拉一拉讲一讲啦，即系话如果你嗰啲绿色嘅胶袋一定先至可以抌落个垃圾桶，如果唔系就会犯法。咁即系正如一样嘢，而家好多时啲人喺食肆度唔食得烟嘅，都喺度食烟嘅，你有冇咁多人去执法咧？已经系扰民嘅方向。同埋一样嘢，我抌落去嘅时候，你冇人睇到，嗰啲人都照系咁抌噶啦，啱唔啱啊？呢个别可能讲咧，咁啊再讲嗰啲胶樽回收啊，同埋嗰啲纸盒回收啦。我其实一早已经觉得纸盒回收呢样嘢咧就系好多余嘅，因为点解咧？你知唔知纸盒回收之前你要做咩工序咧？ 要清洗干净佢啦，同埋要分开佢啦， 吓。系啦，水系咪一个好？主要嘅資源係個人類嘅好重要嘅資源嚟㗎，你個個係咁樣洗就嘥曬啲水，呢個已經係唔合乎環保嘅原則㗎，做啲嘢。 係， 咁你再講話嗰啲回收嗰啲樽，我哋細細個嘅時候飲支汽水幾毫子、五毫子，個回收個樽都要一毫子，你買支鮮奶幾蚊，回收個樽都要一蚊，係咪？按金都要一蚊，咁你而家先收一毫子。边个同你储咁多垃圾，又要洗干净啲樽、洗干净啲盒，我先至去做。咁我仲浪费咗我自己嘅资源，浪费咗地球嘅资源。 好啊，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同埋睇法嘅。我谂咧，即系随住出年四月一号啦，政府会实施垃圾征费啦。其实当中应该都会有好多解说嘅。咁我哋亦都留意下啦，即系究竟政府咧会跟住点样同公众去到解说翻成个政策嘅原意啦，或者佢嘅目标。无论点都好，多谢晒阿莫小姐同埋黄先生嘅来电嘅，多谢你。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Zhang Guoxiu again.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讲跟味觉有关的英文。如果我想很委婉、很婉转地讲，譬如人家问你、啊、榴莲是什么味道的，那你可以说呢 It smells kind of funny。 如果你不想讲臭，臭我们说 It stinks。 那如果你觉得个味道怪怪的，你可以用 funny 这个字 F-U-N-N-Y，就不 是, 即是搞笑有趣那种，而是呢怪怪地 It smells a bit funny, It smells a bit funny, It smells kind of funny。 那你就没那么直接地说臭了。另一个讲法呢，如果我想婉转地讲，你可以说 It has a distinct taste, 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味道、okay? 那当然是好定坏呢，你就没讲到了。 Distinct, D-I-S-T-I-N-C-T, It has a distinct smellIt has a distinct smell。 这两个字呢，大家都可以留意，用于可以委婉地形容一些不是很好闻的味道。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讲多一点。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林文峰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倾一个即系都系同建筑设计啊相当之相关嘅议题，就系咧关于一啲房署嘅长者屋啦。嗱，点解我哋会话同建筑设计有关呢？因为大家都要考虑下佢嘅建筑系点，佢嘅设施系点，会唔会吸引到佢哋嘅目标嘅住客群咧去到入住？如果冇人入住嘅话咧？咁就會構成咗一個浪費啦，嚇。 係啦，咁咧就今日咧，我哋特別關注咧，就係啲所謂叫長者住屋。嗱，咁啊，其實雖然我擔任過六年嘅房委會成員，但系咧都冇人好詳細介紹過咧，依啲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推出嘅依啲長者住屋嘅。咁啊，留意到咧，即係今次咧，即係由相關嘅。即係新造專員佢哋嘅關注咧，即係睇到咧，原來依啲咧就分幾種類型嘅，有所謂有一型，依一型咧就係咧就係將一個住宅嘅大廈底層平時標準嗰啲咧，就將佢咧就分成兩三個較為細嘅房。嗱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依啲咧就公屋劏房係嘛，咁啊即係將佢咧就變咗咧由多啲唔同嘅即係人士咧嚟入住咁樣。咁又有啲所謂叫二型嘅單位咧，咁依啲咧變咗咧。就是一些特別的服務設施大樓，當時期是起了一些特別的，這些不是很高的，但它這些就是將一至六個即租戶大家共用的廚房，還有亦共用一些浴室。這些呢可在八十年代可能呢即我們那時的經濟條件或者什麼大家都會覺得、都好了，但是今天來說大家樂不樂意去共用這些呢，是不是又是值得去一個即探討了。咁仲有一種叫三型嘅設計，三型嘅咧就佢有獨立嘅浴室嘅，但系就要共用嘅廚房。咁啊，因為佢嗰個佈局啊，依方面嘅情況啦，咁啊有依幾種嘅類型。咁除咗幾種類型之外咧，就仲有一種咧叫改建一人單位。咁啊，大致上咧，依啲改建嘅咧就係話咧係讓佢咧係可以咧係將平時嗰啲單位咧嚟做改造嚟做。嗱，我睇咧，似乎咧個問題就經過時間嘅洗禮咧，有好多單位都空置咗。 嗯，系啊，嗱，如果根据翻咧，即系申诉专员呢一份报告咧，嗱，头先阿林文峰就介绍咗，即系咩叫一型、二型、三型，同埋改建一人单位啊。老实讲，其实都有少少复杂嘅。咁但系咧，简单嚟到讲咧，譬如以申诉专员呢个报告，就系呢啲嘅单位嘅空置房间同埋单位咧，就总共咧有成1099个。嗱，譬如咧，当中咧头先所提到嘅嗰啲嘅一 人一型嘅长者住屋单位，即系话佢全部持处都系需要共用嘅咧，已经系停止编配噶啦。咁啊另外一啲咧就系叫做改建一人单位咧，即系用一间嘅公屋去到间成两到三个嘅单位，又系共用持处咧，其实咧都系停止编配，但系。到咗二十年啦，已经过咗二十年啦，都系未能够全部收翻嘅。咁嗱，未人全部收翻，咁会发生啲咩问题呢？即系话你都冇办法去到做到一啲嘅改建工程啦。咁另外就系头先所提过嘅，有大概差唔多系成60%嗰啲嘅改建一人单位，或者我哋叫做分间房间啦，其实系空置嘅。当中咧有8-9%咧系空置咗咧成10年或者系以上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啦。咁但系另一样咧都要值得留意嘅，其实呢啲嘅单位咧，佢都会当系一个普通嘅公屋单位咁样咧，去编配俾一啲轮候紧公屋嘅人士嘅。咁但系喺当佢哋轮候编配咗落去嘅时候咧，个拒绝率咧都会系比较高嘅。嗱，譬如咧，如果以过往而论啦，过去5年咧，每年咧都有过千个嘅公屋申请者咧，喺获得编配呢啲长者住屋之后咧，最后系拒绝接受咧相关嘅编配。个原因系点解呢？就系虽然你喺嗰、房委会喺房署一个表格上面列明啊，会有机会咧将啲轮候者咧编配去呢啲单位，但系佢事前系唔知道咧，原来会系编配到呢个单位嘅，咁所以出到咧就系一个情况，就系到最后编配咗之后咧，佢就拒绝去到接纳啦。咁但系拒绝接纳又会引致到啲乜嘢嘅问题呢？因为而家申请公屋嘅人士系有3次咧编配公屋嘅机会嘅，咁如果佢系拒绝接纳咧，即系话咧佢已经用咗1次机会，就剩翻2次嘅啫。但系调翻转，如果咧佢系经一个特快编配计划或者系自行申请长者住屋，即系佢明知道会有机会系编配去呢啲单位咧，佢嘅接受率咧就达到90%嘅，即系事先知道相当高嘅。 系啊，因为你如果事先唔知道，去到先发现要同人哋共用嘅，咁自然亦都唔想啦，系咪？ 咁所以亦都有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呢份嘅报告啦，亦都有指出啦，有啲人建议就系话，不如将嗰啲嘅空置单位咧，可唔可以改建做去即系过渡屋咧咁样？咁房署咧，佢就话咧喺无论喺个管理上啊，或者系考虑到即系其他因素啦，都系未必系一个最合适嘅做法嚟嘅吓，即系佢哋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一啲嘅顾虑。咁不过咧系申诉专员公署咧都仍然系觉得咧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选项咧？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唔知道即系你自己对于呢啲长者屋有几熟悉啦，或者有冇曾经系获编配过呢啲嘅长者屋咧？有啲乜嘢嘅睇法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公屋联会嘅会长黄坤噶。黄坤你好， 黄坤你好， 系喂黄坤，不如分析一下点解个空置率会咁高嘅咧？ 嗱，我谂呢点咧就即系可以讲佢一言难尽啦，即系唔能够用一个原因去讲解而家咁复杂嘅问题。如果唔系就房署唔使搞咗20-30年咧，都仲系一个咁头痕嘅一个老大难问题啦。 嗯， 但其实嗰个即系我哋就首先分析翻咧，即系究竟即系而家嗰啲所谓一二三型嘅嗰啲公屋咧，嗱，頭先主持你兩位都好講得好通透啊，究竟係一啲咩性質咁樣？咁但係我講，如果作為聽眾或者香港市民咧，其實就老實講，我唔理啲咩型都好，喂，點解咁即係有人啊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荒謬嘅問題咁樣。嗱，首先我哋就分析翻咧，其實而家嗰啲所謂即係空置最嚴重咧，係基本上所謂叫一型嘅單位，即係話如果講我哋香港市民就講嘅劏房。嗰啲單位，劏房之中咧，佢就並唔係好似私人樓宇咁樣，嗰間房有埋廁所啊，有埋自己個即係一啲設施，唔係嘅，即係話廁所係共用，廚房共用啊，即係等等嘅，廳啊有嘅係都係共用咁樣。嗱，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係至少到而家為止咧係不受歡迎。但問題在於點解到而家為止個空置問題解決唔到咧？就由於正由於入住嘅基本上都係老人家啦，係嘛？即係70-80歲咁樣。 不過房署亦都好難咧，用一個強迫嘅方法，嗱，令佢哋搬遷啊，調去第二個單位，即係等佢自然咁樣，一係就自己唔住啦，啊，一係就即係自己唔喺度啦，咁樣有啲移民啊，咁樣先騰空嗰個單位去進行嗰個還原。咁樣概括嚟講，其實而家個問題咧，無非要解決一個，一係就啊，即係繼續啊，即係等啲居民搬入嚟，一係就將啲居民搬走。我諗無非係兩種選擇啫。 係 問題咧。就似乎就房署咧系冇一个好嘅方法，只用一啲所谓利诱嘅措施咧，即 系黄坤，哦，黄坤个诶系电话信号系 啦。 繼續 嗱，黃坤啊，不如講到呢度咧，先講一樣嘢先啦，就係話點樣去令到佢哋可以搬離嗰啲單位，等佢哋騰空到，再可以做一個長遠嘅安排啦。其實咧，房委會咧而家係做咗一個逐步轉型計劃嘅，就係俾嗰啲納入咗計劃嘅住户咧發放搬遷津貼，鼓勵佢哋咧搬去其他公屋咧，等佢哋可以收翻單位咧，改變做一般嘅公屋單位嘅，唔係話唔俾佢哋住另一間公屋，只不過就係俾錢你去到搬。请你搬过另外一间公屋单位啫，点解呢个措施都唔能够奏效呢？ 嗱，最主要头先讲咧，即系而家所谓嘅利诱咧，你无非搬迁津贴加以后就一世唔使交租，即系免租啦。其实如果对于一啲即系公屋嘅老人家嚟讲咧，好多都系攞紧租援嘅，基本上借住代佢交租啦，系嘛？嗱，生活开支都系可能政府津贴啦，咁所以佢钱系对佢嚟讲唔系最紧要嘅问题。问题佢搬嚟嗰间屋咧，有个咩唔好处呢？由於嗰間屋嗱嗰間劏房咧，原本可能三個人住，甚至係兩個人住，即係兩個家庭啦，即係單身人士咁樣。由於另外嘅一半走咗，即係搬走咗或者咁樣， 佢享受緊一個恩賜啦，係嘛？ 一半咯，咁所以亦都睇到佢冇咩誘因去動力去搬啊。即係如果佢再搬去第二個單位咧，係比而家住緊呢個所謂舊單位咧係細得多啊！呢個真係一個問題。 係嗱，黃坤啊，不如因為七點鐘新聞啊，我哋有七點鐘新聞之後咧，繼續同阿黃坤傾啊。電話號碼18723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風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我哋就傾緊咧申訴專員公署有一份嘅主動調查報告啊，主要就係講而家嘅長者住屋啦嚇，即係嗰啲嘅房署下低嘅長者屋嘅單位咧，係唔係太受歡迎，同埋空置率咧都頗高嘅。電話號碼1872311，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林文峰呢個時間我哋揾翻咧就係公屋聯會嘅會長啊黃坤出嚟先，黃坤你好， 黃坤好， 黃坤係黃坤喺咪度啊？是黄坤可能是走开了下，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揾返啊黄坤返嚟呢继续同我哋傾啦。刚才就讲到啦，即係虽然呢係正房署呢佢哋做咗一啲嘅诱因，係希望呢可以譬如透过搬迁津贴啊去吸引佢哋呢搬去其他嘅公屋啦，咁又或者呢係甚至用即係呢个叫做係免租嘅方法呢去帮佢哋嘅。咁不过呢黄坤就话因为有一啲长者咧，佢哋本身都可能系综援户嘅，咁所以就算你系全免佢哋嘅租金啦，亦都咧唔系太吸引到佢哋去搬嘅。请翻黄坤出嚟，黄坤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头先就讲咗即系呢一个情况啦，咁但系调翻转另一个嘅角度去问啦，有冇可能将而家嘅单位改建呢？ 我谂如果要改单位咧，即系房主做翻腾空，先能够即系翻身。同埋將佢還原翻原來嘅，即係嗰個必須嘅用途啦。咁但係似乎而家有個難嘅地方咧，始終有一批老人家七八十喺度住緊，而且唔係啱搬入嚟住係住一年嘅。咁所以其實房點安排佢出路咧，係要佢填。 唔係點樣安排？唔好意思啊，黃坤，你個信號咧就係麻麻地啊。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你企一個定少少嘅地方啦。咁我哋再同你去傾翻呢個問題啊。不過林文峰，其實如果有人住緊喺建築角度嚟講，係咪都真係做唔到改建 咧？佢始終咧係需要咧將佢搬去另外一個單位咧，先至可以原本嗰個咧嚟作為一個即係修改啊。嗱，我都想問一問啊，黃坤咧，或者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呢個問題咧。即係今次專員咧，亦都有 提出咧，將呢啲長期空住嘅呢啲咁嘅長者住屋咧，改造依一個過渡屋嘅一個試點計劃。嗱，咁樣又可唔可行呢？於是，似乎房署就話有問題嘅。咁睇下咧，我哋嘅持份者咧，對依方面嘅睇法係點樣？嗱，我都有樣嘢想同大家分享咧，我都係房協嘅委員嚟嘅。嗱，房屋協會咧對長者嘅住屋咧，又多年嚟做咗好多嘅一啲試驗嘅，包括提供一啲咧支援服務嘅。嗱，咁依樣嘢啊，其實未來我哋要面對更多嘅，住喺房委會咧有更加多嘅一啲即係人口老化嘅長者，咁係咪呢件事都激發我哋去諗一諗，將來為我哋住喺我哋房委會裏面嘅相關嘅長者，我哋可唔可以有多一啲裨益俾佢咧？ 嗱，不過都補充啦，其實咧而家有一啲嘅長者嘅屋咧，房委會下下嗰啲咧，佢哋都有福利員喺度嘅。個福利員咧就係為咗照顧咧呢啲長者福利。咁但係當然啦，個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亦都有講過啦，隨住佢嗰個嘅住客嘅情況有啲唔同咧，變咗有啲嘅福利員咧，佢哋就未必已經係做緊原本佢哋應該要負擔嘅角色啦。請翻黃坤出嚟，黃坤你好。 是只能夠等佢哋即係逐步去搬走，或者係個人唔喺度啦咁樣嚇，騰空咗個單位先能夠翻身。咁所以令到呢個問題咧，就二十幾年咧係越嚟越嚴重嘅一個原因啦。咁我就反而建議咧，其實呢啲單位要即係要還原咧，你必須係有加大嘅誘因，使而家住緊嘅長者咧去搬去其他嘅一啲合適嘅單位嘅。其中一個做法，我覺得可唔可以咧，就話即係帶邀請佢咧去參觀一啲比較即係心儀嘅目標嘅一啲單位即係如果佢覺得 OK 咁就自然搬啦，就並唔係叫佢咧為你自己去搬咁呢個似乎佢一個老人家咧，如果係無親無故咁樣咧，佢好彷徨，佢都唔願意去喐噶啦咁樣。咁另外其實係咪可以有個租金津貼嘅方法？即係而家房委會咧嗰啲長者如果住喺私人樓宇係鄰近高屋嘅話咧，係合資格嗰啲你都可以得到嗰個租金津貼，繼續住喺私樓嘅。咁其實可唔可以還原翻，即係話俾佢另外多個選擇咧？如果願意嘅話，同樣可以俾翻嗰個租金津貼佢搬去私人樓宇，特別嗰啲地區咧，可能係冇公屋，即係亦都揾唔到一啲合適佢嘅單位咧，搬去私人樓宇亦都可以。但係而家房署咧係冇咁樣做啦。咁另一個咧個做法其實咧就可以搬入嚟嘅，即係話唔好繼續凍結佢嘅單位。其實你繼續凍結嘅話咧，係唔知等到幾時真係先可以憑空佢還原。是不是都可以呢邀请一些就是说其他的单身人士入住这样。由于那些单位的设施本身呢个居住的面积来说是合乎那些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那个面积的嘛。咁所以这个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咁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呢就是说肯搬入来的老人家呢就不太多了。由于他们现在长者的轮流时间呢是比一般家庭应该都快，大概是三年几呢是上得到楼的，即、就是一般的单位。咁啊，叫佢搬一啲，即系话唔系有独立设施嘅单位咧，可能佢哋就不愿意咁样。咁其实喺呢度咧，其实咪可以咧放宽，系俾一啲所谓比较后生嘅，即系入住咧咁样。嗱，咁有个难处咧，由于而家即系2007年开始咧，房委会有一个对单身人士，即系非长者嘅计分制嘅呢条队啊。 嗯， 有啲逐啲讲话，我排三十年都上唔到楼咁样。 系， 但系如果你放宽，俾佢哋都能够入住。選擇呢啲所謂共用單位嘅話咧，可能佢係會求之不得咁樣去入住嘅。咁但係形式上係咪可以用一個即係所謂叫做係特快編配計劃啦，係嘛，或者叫不受歡迎單位咧，使到佢能夠搬入嚟。 咁 當然另一啲咧嘅選擇就話可以容許長者嚟講咧，去繼續去即係或者係裏邊嘅成員咧，可以繼續去即係申請嗰個調遷咁樣嚇，即係佢簡單單位為之先調，咁亦都有一個方法，即係話請入嚟送出去，係無非係兩個方法。咁至於 其他嗰啲院舍式嗰種咧，其實問題唔係好大嘅，即係啊，因為似乎嗰度都係相對嚟講咧係空置問題唔係太嚴重，因為問題最嚴重係嗰啲劏房單位嘅。 好多謝曬你，黃坤，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黃坤咧係公屋聯會嘅會長，咁佢都提咗即係一啲唔同嘅方案啦。其實咧喺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入邊咧，亦都有提出啦，就係有啲意見就話可唔可以用過渡性房屋嘅形式咧出租俾申請者咧咁樣。咁但係房署咧，佢哋就認為咧，因為過渡性房屋嘅政策運作同埋管理模式咧，都係同公營房屋咧係唔同嘅。如果將剩餘嘅少數嘅空置單位咧，交俾一啲非政府機構改裝為過渡性嘅房屋同埋營運咧，就會造成混亂，反而係不符合咧經濟效益嘅。但係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都話，即係明白到呢啲嘅關注同埋憂慮，但係仍然咧認為呢個概念咧係可以值得深入研究。亦都话咧，不如就揾其中一个嘅长者住屋作为一个试点啊，吓，即系试下先啊，咁睇下咧会唔会真系可以处理到嗰啲嘅空置房屋啊？电话话一八七二三一，有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啊，阮淑欣你好， 你好啊， 大家好， 系根据你哋所接触咧，其实而家呢啲嘅即系长者屋嘅单位咧，系咪都颇不受欢迎啊？ 其实一路都系唔受欢迎噶啦，香港嗰、那个即系环境同个文化，大家都系其实无论长者唔长者都系比较需要独立嘅空间嘅，尤其是讲紧即系厨厕共用，其实好容易引起好多即系争拗同埋唔愉快嘅嘢。 嗯，系。 咁如果作为将呢啲空置嘅单位啊，作为改为呢一个过渡屋嘅试点咧，嗱，你哋机构都有好多呢方面经验啊，你又点睇咧？ 其实如果你问翻个睇法，首先我觉得真系即系个长远真系要全部都改翻做一啲即系独立嘅即系单位，系先住最理想嘅。咁你讲紧即系佢话佢即系要等佢哋慢慢迁出，其实系好难嘅。你点样去即系慢慢迁出，要等一个好长嘅时间。咁其实讲紧系即系。佢房署有冇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决心可以去做呢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可以你参考。其实如果去重建嘅屋邨，其实佢都唔会做唔到噶。你咁大嘅一个即系屋邨单位，佢都做到。咁但系你就即系佢要有一个相对应嘅政策，点样帮佢哋迁出咯？咁你讲话即系点样？如果即系唔系真系用呢个方式，即系完全改建，想系做过渡嘅话咧，咁就其实个讲法就系话，即系过渡性房屋嗰个管理系一个问题。如果真系要参考而家嗰一种即系过渡性房屋嘅管理模式，又混合咗里边有一啲人住紧咧，系即系喺房屋署嗰个管理底下系会混乱嘅。咁除非房屋署本身再建立一个即系新嘅即系模式，去点样处理即系当中有一啲单位系用作过渡性嘅安排咯。 嗯，嗱，阮淑欣其实咧，如果根据头先即系同阿黄坤所讲啦，房署而家唔系冇一啲嘅政策措施咧，吸引啲住户搬嚟原本嘅单位，譬如就话俾个搬迁津贴啦，等佢可以拣另外嘅一啲嘅公屋单位啦，咁之后就可以收翻咧原本嗰个单位咧，爱嚟进行改建，但系始终就觉得都唔系太有一个吸引力嘅，有啲乜嘢嘅方法你觉得仲可以吸引到呢啲？住紧现有长者屋嘅住户去到搬腾空翻啲单位出嚟咧， 净系搬迁津贴我谂唔够嘅，老人家嗰、那个适应性比较低啲啊，即系要有人同佢真系去倾咧，跟住同埋即系解释啦，同埋即系如果可以尽量安置喺佢就近嘅地方，咁佢先至会安心一啲咯，因为佢即系适应附近嗰个社区啊嘛，咁即系都。但都要考虑嘅，即系始终即系咁样丢空咗一啲地方，我哋见到都系好浪费。 嗯，系， 同埋即系可以考虑除咗过渡性房屋，其实中转屋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暂时性嘅方法咯，因为本身中转屋嗰、那个即系单位都唔多嘅，咁同埋即系一般都系讲紧屯门、宝田咧，有好多其实有需要，第一佢要轮候，第二有一啲咧根本一听到即系只系即系。大多数都是这个选择，其实他都即未必会揀的了。 但是如果将它变成中转屋的时候呢，会不会又是同样衍生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轮候公屋呢都要等好耐了。咁变咗即係佢住咗喺嗰度嘅时候，可能都要喺嗰个单位滞留咗好一段嘅时间。呢度又会唔会衍生咗其他嘅一啲，无论係管理呀或者其他嘅问题啦。 佢其实本身中转屋好多就係即係有啲特殊家庭情况就暂住嘅模式。咁我觉得即係如果你话要善用嗰个空间呢，都係讲緊用暂住嘅方向比较可取。因为始终一共用厨厕呢，啲人一即係諗到佢要即係如果係佢要咗呢一个单位，会令到佢冇得继续轮候即係一啲独立空间嘅公屋呢，其实佢就会考虑宁愿等耐啲唔选择囉。咁所以就係讲緊如果真係要保留嘅话，咁即係只能够即係想有多啲诱因去令到啲人入住，就只不过係一个过渡性质。咁佢都觉得我共用厨厕可能都仲比我而家住緊一啲即係可能板间房啊或者係啲劏房嘅环境叫做好少少，同埋个租金都可能要相应平一啲，咁先至会可以吸引到啲人觉得係一个短暂嘅时间囉。咁都仲可以即係有一啲可能会觉得可以忍受即係一个短嘅时期，但你话长远嘅话，咁佢都会考虑嘛。 好啊，多谢晒你阮淑欣，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阮淑欣咧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组织干事嚟嘅，电话号码18723，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吴先生喺度啊，吴生你好。 系你好，我咧就留意到咧，李家超咧旧年咪十月有个110点嘅即系 KPI 嘅即系绩效指标嘅，咁佢都有房屋嘅，房屋就话要起多啲房屋啦，或者系呢个轮候时间要缩短啊咁样，甚至但系咧佢就冇过嗰个空置率呢个指标，因为呢个空有部分嘅屋空置呢个问题咧。我谂过去十几年咧，各种各样都讨论过，唔系净系呢啲长者噶啦，有其他噶啦。咁你计下一间屋，如果空置，我当佢一年50,000租值，譬如咁样平均，咁你1,000间屋就50,000啦。即系而家因为咧，点解咧？你冇呢个指标去定俾房委会，譬如整体嘅空置或者某一类嘅屋嘅空置唔可以超过几多？咁佢咪嗰个资源咪劈咗喺度，唔关佢事咯。如果你有咗呢个指标咧，佢喺设计呢啲嘢嘅时候咧，佢首先就会谂一谂啦。租唔租得出噶？好啦，租唔出嘅话，就可以你头先有两位嘉宾都提过好多嘅意见啦，好好噶啦。咁我咪可以自己去谂下点样度桥去搞掂佢咯。即系而家就因为冇呢个指标，咁佢系都唔系我嘅钱。因为你其实呢个譬如自动调迁呢样嘢咧，其实本身咧就即系另外啲调迁啊，本身就会令到个房屋资源运用得更加合理噶嘛。但系房委会永远都唔用嘅，变咗呢个。其实公屋咧，其实系好几好嘅建筑啊，环境都几好嘅，有唔少。但系就系因为佢啲政策上咧，令到呢个公屋资源咧造成好大嘅浪费，同埋令到呢个公屋资源咧本身系好 sticky 啊，即系唔系一个好好嘅房屋资源。我觉得咧，即系呢方面咧，即系李家超咧，佢应该要俾啲指标呢个房委会喺呢个空置率度减低佢。咁咧，房委会自己就要谂桥啦。 好多谢晒啊，吴先生嘅睇法。 哇，好热啊！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而家你听下， 哇！听到呢啲真系烦恼拜拜，心情愉快，全身凉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德国人 Germany， 手下留情， 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畅谈古今风云人物。 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 长论人物生平，道破历史谬误，检视成败得失。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古今风云人物，同你分析史料证据，还原历史真相。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林文峰啊，继续有听众咧，想同我哋讲下长者屋嘅问题啊。听埋啊，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话72岁噶啦，咁我住啊梁文港嗰区啊，即系头先今朝我都有听到佢讲嘢。 咁剛才嗰位先生咧就話，好多係攞綜援啊，又唔肯搬啊。其實我係要申請要搬嘅，即係我住咗六年幾啦。咁啊，因為咧，我咧冇用過廚房咧係四年幾啊。嗰、那個因為啲人咧好污糟嘅，吐痰啊、擤鼻涕啊咁樣嘅，喺個蒸盤嗰度，我話四年冇入過去煮嘢食。咁我翻緊工嘅，七十二歲我都翻工嘅，我又冇攞綜援。咁咧頭先嗰位先生咧講到好似個個都好凄涼攞綜援，即係又話人哋唔肯搬。我呢啲搬啊，你知唔知係唔睬我房屋署？我落去房屋署搞，你啲人又要快又要搬咁樣，即係咧講埋啲好無良嘅説話。跟住又要123嗰度我投訴啦，有啲因為我個房咧已經俾人哋幾次開門入嚟啊，知唔知啊？ 啊，陳女士啊！陈女士啊，你可唔可以讲讲就系你住紧边一种嘅单位？因为都有几种。 我住紧咧系四个人一个厨房，两个人一个厕所。 嗯。 间房咧得70多尺嘅啫，总面即系实用啊。 我想问咁系属于即系系一啲叫做服务设施大楼嗰一只，有一个好大嘅公用空间，定系点样咧？ 即系第一型啦，系啦，系啦。 我就住喺梁文港富昌村嗰一区嘅， 即系 个都有讲 个公屋单位嘅低层嚟嘅，即系公屋大厦嘅低层嚟嘅， 系得五层楼嘅啫。我哋呢度就楼上就系保良局啊，咁三四楼就系一个一层男一层女，楼下就嗰啲即系幼稚园啊嗰啲咯。 即系咪应该系一个单位有可以住到六伙人嗰一只啊？ 唔係，我哋一個單位係一個人嘅一個房，一個房，跟住咧就兩個房咧就共用一個廁所，四個房咧就共用一個廚房。 廁所係啦， 係咁啊！你想搬，但係佢唔俾你去到搬，即係點解咧？ 佢唔理我啊！佢直情，因為我搬入去嗰陣時咧，佢就講話你住滿三年咧，你可以去申請嘅。但係我落去房屋署幾次咧，佢就唔睬我啦。跟住又叫我123啦，因為我又投訴污糟嘛，吐痰係咪？跟住咧123又要我用文字去溝通啦，又唔准留言錄音啦，我打字都打成幾廿版啦，真係一冇下，即係做完一大輪功夫係乜嘢都冇喐過，即係直情當冇做。 好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講咗佢自己嘅遭遇啊。跟住咧，我哋有7:30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局方正系循病人为本方向，以一人一健康记录为大原则，分阶段将医健通转型为全面同综合嘅医疗资讯基建，作为支援医疗发展嘅骨干基础设施。医管局系政府成功将医健通转型嘅重要伙伴。卢颂茂及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视察医管局的资讯科技及创新设施，了解科技提升临床及医疗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卢颂茂强调，建设智慧医院是公营医疗系统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医护人员可以透过科技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服务，长远可以舒缓公营医疗系统面对人手和服务需求失衡问题。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教授何大一将成立大流行病研究联盟，联盟将为监察、诊断抗病毒药物和单克隆抗体、病毒进化和抗药性、抗体工程、疫苗开发和病发机制等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工作，重点关注可人传人的病毒。袁国勇说，现时很多传染病都是在环太平洋地区开始，构建一个能够着眼于全球应对方案的跨区域联盟至为重要，一旦再有传染病大流行发生，能够应付得更好。何大一期待和港大以及国际顶尖机构深入协作，共同进行新发传染病研究。又透露正是商讨的合作伙伴包括清华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多尔蒂研究所。本港上半年录得约1300万旅客人次访港， 內地旅客佔超過1000万人次。六月份初步訪港旅客數字為275万人次，日均旅客量大約92000人次。旅發局期望本港旅遊業下半年繼續穩定復甦，但相信步伐仍會受到航空運力、環球經濟、外幣匯率等不同挑戰影響。旅發局話會繼續加強在各個客源市場的宣傳推廣，吸引旅客訪港。勞工及福利局表示，截至6月30日，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共收到超過100000宗申請，入境處已經批出約61000宗，當中高才通計劃至今接獲超過36000宗申請，批出約26000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當局正籌備成立香港人才服務窗口的實體辦公室，專責招攬和支援人才的前線工作。人力方面，局方已在今年6月19日推出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相關政策局將會在今個月內推出建造業和運輸業的行業輸入勞工計劃，預計將在2024年第三季有新一輪人力資源推算主要分析結果。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明早最低氣温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幾陣雷暴，吹微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逐渐转坏，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几日仍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龙尾去到北角码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放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公主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繁忙，现时龙尾去到摩地道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咁现时龙尾系去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提翻大家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黄大仙竹园道同埋马仔坑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星期六嘅朝早。清晨5点半，竹园道同埋马仔坑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沿住竹园道来回方向嘅车辆禁止转入去马仔坑道，多条巴士同埋小巴嘅路线车站都会暂时取消或者系迁移噶啦。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方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是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0分钟走遍世界。 新西兰展开灭鼠行动，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的雀鸟。新西兰原本是雀鸟天堂，但当人类在13世纪带了老鼠和其他哺乳类动物去到当地之后，雀鸟就遭到猎食，生存受到威胁。新西兰政府期望在2050年之前将鼠类、游鼠和负鼠这三类掠食者全部消灭。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7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在回顾一年本届政府上任之后的即时重责，是务实带领香港克服疫情，走出疫情的阴霾，和内地和世界全面通关接轨。 现届政府上任1周年，在不同政策范畴的措施落实成点，未来又有什么重点工作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行政长官李家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嗱，林文峰，跟住我哋，不如讲一个即系轻松啲嘅话题啦。西贡海域咧，有市民见到咧有鲸鱼嘅踪影。 系啊，寻日我一听到我都觉得有啲兴奋。 嗱，因为咧，其实寻日就系有人啦，就发现咧post 咗摆咗一段片咧喺个社交平台上面，咁佢就话咧结喺个凉船湾海啊，就遇到鲸鱼。咁其实之后都有水警咧同埋海事处嘅人员咧系在场监察嘅，亦都有市民就话啦，即系佢喺寻日嘅晏昼大概5点啦，都喺南丰湾游船河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鲸鱼，亦都话条鲸鱼咧1分钟之内咧就露出个水面就进食2次嘅，咁不过就因为都距离好远啦，咁所以都判断唔到啊，究竟条鲸鱼系几大咧？嗱，究竟咧嗰条鲸鱼会有机会系乜嘢嘅品种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嘅会长郑家泰嘅，郑家泰你好。 主持你好。 系嗱，郑家泰，而家似乎大家都对于嗰条鲸鱼嘅品种咧有唔同嘅说法，有啲又话系可能系布氏鲸，有啲又可能话系塞鲸。咁究竟嗰条鲸鱼照你哋而家嘅观察系一条咩嘅鲸鱼咧？ 系啦，根据我哋网上面见到啲片段啦，咁我哋都估计系布氏鲸嘅机会大嘅，但系始终因为片段嘅数量唔系好多，同埋都唔系。每一段片咧都影到好清楚嗰個鯨魚身上嘅特徵，咁所以而家到現階段其實都未可以100% 肯定係呢個布氏鯨，都有機會係我哋估計布氏鯨啦，或者係角島鯨啦，比較大機會。 嗯，布氏鯨有啲咩特別啊？ 係啊，布氏鯨如果可以有一個片段或者有相咧，可以近距離影得清楚啲佢上鰻嘅背面咧，其實佢就同其他蘇鯨好唔同，就係佢。背脊會好清楚，會見到有3條我哋叫縱脊，就好似3條骨咁樣嘅。咁即係好似有條3條尾龍骨一路由佢個嘴後少少咁樣一路去到個背脊背鰭個位置。咁但係暫時都未有一個片段影得好清楚個位置啊。咁所以都暫時未好肯定。 嗯，如果係真係布氏鯨嘅時候，佢個習性係點樣嘅咧？即係有啲人都擔心啊，會唔會對人類有呢一啲嘅危害啊？咁樣可唔可以都講一講佢哋個性情係點啊？ 係，咁布氏鯨本身都係屬於一種中型嘅一個蘇鯨啦。咁蘇鯨同大家平時了解開嘅一啲齒鯨，例如香港都有嘅中華白海豚啊，或者江豚都係屬於一啲齒鯨嘅一啲品種咁樣。咁蘇鯨好唔同就係佢其實冇牙齒啦，咁佢捕食嘅方法其實就唔係好似即係一啲有牙齒嘅鯨豚類動物會咬一啲獵物咁樣。通常佢哋全部都係用一啲叫濾食性嘅方法去捕食啦，咁即係佢會含一大啖海水，即係大家片段可能都見到佢擘大個口，其實即係吞咗好大啖海水，跟住再過濾水入面嘅一啲微小嘅生物啊、魚仔啊、蝦仔咁樣。咁所以通常咧，呢一啲蘇鯨其實都唔會對一啲大型動物啦，包括人類，其實都唔會造成好大嘅傷害嘅。 嗯， 咁想問一問你啦，今次就話咧，佢可能佢嘅導航能力咧受到一啲影響咧，先會闖入香港水域啊。咁你估計其實一般嚟講，佢哋依啲嘅迷路或者蕩失路嘅機會係點樣咧？今次你睇 係啊，因為我哋都即係片段其實見到佢有捕食啦，其實都有機會佢係可能跟咗啲獵物入咗嚟香港咁樣。咁但係都即係因為始終呢一類嘅比較外海啲嘅品種呢，其實佢入到香港未必好熟悉我哋嘅水域啦。咁有機會，因為香港其實東面呢嗰個島嶼嘅數目都比較多，咁有機會會蕩失咗路啦，咁就好容易可能會即係去咗啲淺水啲嘅位置呀，甚至鏟咗上一啲淺灘呀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其實睇返過去十年或者二十年好多蘇鯨入咗嚟呢都會即係出現呢個情況，就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佢出唔翻去咧，就有機會即係將佢自己擺咗喺一個危險入邊咯。因為始終香港嘅水域其實唔係太適合佢哋生活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其實好期望呢個鯨魚啊，快啲可以揾到路可以出翻去。 咦，但係頭先如果聽你咁講咧，似乎香港嘅水域出現鯨魚咧，都間不中都有發生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其實睇翻過去十至二十年啦，譬如。即近期啲嘅，其實二一年已經又有另一隻布氏鯨喺香港嘅大鵬灣出現過嘅。咁去到一四年啦，咁就另一隻當時就確認咗係角島鯨嚟嘅。咁雖然佢唔係活體咁香港出現啦，但係佢都係西貢一個沙灘度擱淺咗咁樣。咁去到零九年，其實就如果睇翻新聞，大家都可能會記得就有一隻好大嘅座頭鯨曾經喺香港出現過嘅，就喺香港嘅南邊。都游咗幾日咁樣，咁就嗰、那個座頭鯨就好彩啦，即係去揾翻路出翻去咁樣。但係之後頭先講嘅角島鯨啊，或者二一年嗰、那個布氏鯨啊，其實最後都係喺香港境內或者香港附近嘅水域係即係死亡咗咁樣，因為都係可能唔熟悉呢個範圍嘅水域，就令到佢自己即係繼續迷失咗喺呢個水域啊咁樣，咁就揾唔到嘢食，有機會揾唔到嘢食啦，或者佢自己。鏟咗上一啲淺灘就擱淺咗。 咁想請教你啦，作為一個常識啦，喺我哋譬如南中國海附近嘅水域咧，有幾多種或者多唔多有鯨魚嘅？ 去到出邊即係比較外海啲嘅位置都有一啲鯨魚鯨豚類動物啦。咁鯨幾多個品種，我而家真係即刻答唔到你。但係即係其實布氏鯨喺南中國海其實都有嘅，即係。例如海南島啊，呢啲地方啊，都會揾到嘅。咁跟住，沿岸啲嘅地區就比較少鯨大型嘅鯨類會出沒，通常都係一啲即係我哋香港其實都會見到品種，例如中華白海豚啊，或者江豚啊，呢啲比較多。咁就去到我哋譬如香港呢啲咁淺水嘅水域，就真係好少一啲大型嘅鯨科喺度出沒啦。 鄭家耀，我想問咧，係咪只能夠靠佢哋自己揾到條路就走翻出去大海，係冇任何嘢可以做到令到佢哋出到去大海嘅咧？ 最好就即係當然係佢身體仲好健康，有能力揾翻路出去啦。咁就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好希望呼籲，尤其是聽日開始就週末啦，咁就希望即係大家有計劃想出去湊熱鬧睇下條鯨魚嘅，都即係忍住先，即係。等佢可以去翻啲外海嘅水域啦，因為如果即係太多船一齊出去睇佢嘅話咧，其實每一個船都一個噪音嘅來源，咁就會可能會令到佢更加唔知道方向，咁樣就增加咗佢喺香港度擱淺嘅機會嘅。咁再如果有啲積極好啲嘅做法，就係可能參照一啲外國例子咧，有機會如果當一個鯨魚出現咗喺一個唔應該出現嘅地方，當地嘅一啲政府部門可以嘗試考慮去擺一兩隻一啲巡邏船啦，去嘗試呼籲附近出沒嘅船隻可能減速啊，或者都勸喻一啲船，如果唔係真係需要喺嗰度逗留嘅，都離開附近嘅水域，俾多啲空間個鯨魚可以揾翻路去出翻一啲開放性啲嘅水域咯。 即系其实系我哋冇嘢可以帮佢做到咧，揾翻条路，最主要都系靠佢自己，只能够做到嘅就系尽量减少对于周围环境嘅干扰，系咪啊？ 系啦，系啦，冇错，呢个就系即系当即系呢一刻最好嘅做法。 但系今朝早似乎都有唔少人出去睇鲸鱼，其实你有冇啲乜嘢嘅，即系除咗叫佢哋唔好出去睇之外咧，或者有冇一个劝告，即系起码譬如嗰个距离上面应该系要点样做咧？如果佢哋 即系真系诶，佢唔系专登出去睇，但系真系可能系考遇嘅时候，咁可以点样做咧？ 系咁，即系如果你已经喺个船度，真系喺附近见到佢啦，咁就希望即系首先诶，揸船嘅船长可能要留意多啲啦。即系其实如果佢哋都听过附近哦有只鲸鱼出没，佢哋可以留意多啲环境，即系尝试下会唔会啊、哦、留意到喺附近度，将架船嘅速度减低先，跟住尽量诶、即系。离远咁样，即系如果都想睇一睇，就离远观察佢啦，尽量唔好喺佢身边逗留太耐啦，即系保持即系至少一二百米嘅距离，即系唔好主动去靠近佢。咁当然个鲸鱼要主动靠近你，咁就尽量船长可以将个引擎熄咗佢先啦，等一段时间之后，如果鲸鱼离开你咧，咁就慢慢离开佢嘅附近，等佢可以亦都系嗰句，就系俾多啲俾少少空间佢可以选择自己。游的方向，等佢可以慢慢揾翻条路出去咁样。 郑家耀，你哋自己嘅会咧，或者有冇同事今日系出过去睇过个情况？留意到究竟系咪真系好多人出咗去睇咧？ 系，其实我今日中午咁上下，其实都喺附近工作，咁就都有留意到嗰、那个即系其实南丰湾附近嗰个船只出没嘅情况，咁都见到我逗留咗大概十至十五分钟，都见到我停留嘅时候大概有。五六艘船在那里停了，那之后都陆陆续续有些船离开，跟着有些新船再进入那个范围，那都大概有十隻左右的船在那里出没过，短短十至十五分钟。那加上其实刚才你一开头都有提过，其实 有政府部门的船在那里监察着情况，包括水警轮啊和海事处的处方的同事都有在那里都有他們的船隻在那裡，咁所以加加埋埋的船其實都不少的，咁所以我都希望如果即係政府部門的船隻在那裡，可能可以做少少呼籲，就係起碼叫大家即係要留意嗰個鯨魚的位置啦，即係如果見到佢就減速啦，如果冇必要都可以即係盡快離開嗰個範圍，等嗰個鯨魚有多少少機會去離開個水域。 好啊，多谢晒你郑家泰，倾到呢一度啊。郑家泰呢系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嘅会长嚟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随住多国政府全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嘅应用，以减低碳排放，太阳能板日益普及。但是它的回收和循环再造就成为环保及能源业界关注的题目。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全球太阳能供电能力在2021年增加了 22%。专家估计这样意味着全世界一共有大约25亿块太阳能板正在运作。由于一般太阳能板的寿命是20至30年，改装新式产品又会淘汰一批并未损坏的太阳能板。专家估算到了2030年将会出现大约400万吨的废置太阳能板，到2050年更有多达2亿吨。但是多个传媒的报道都指出，目前大约九成被弃置的太阳能板都被送往堆填区，即使送去回收公司，亦都只是将当中的铝架及玻璃表层循环再造。但是事实上，剩低的部件含有银、铜和锗等贵重原材料，占整块太阳能板三分之二的价值。如果能抽取并循环再造，就可以减少成本，并且节省开采时所耗用的能源，令到太阳能发电变得更加环保。2023年6月初，独立市场咨询公司 Vision Gain 发表报告，指2022年全球太阳能板回收市场约值1亿3820万美元，并且在未来10年内以年均复合成长率 10.3% 的速度扩张。部分能源公司亦都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丹麦一间最大的能源公司在6月初宣布将会同回收公司合作，务求将他们公司的最大市场，也就是美国所安装的太阳能板全面收回再造。而全球首间希望能够将太阳能板原材料完全回收再造的工厂，也就是2023年6月尾在法国开幕。 蓝地球悠然散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梅峰，跟住我哋要讲一讲咧，课余托管服务啊，政府日前就话咧，会喺新学年咧就实行为期一年嘅在校课后托管试验计划，会聚焦咧单亲家庭啦，由学校咧提供场地啦，同埋由非政府机构咧去应办嘅。咁打算咧就系喺50间嘅学校咧先行，嗰5个地区咧就会包括九龙城啦、油尖旺啦、观塘啦、葵青等地，名额咧会有3000个嘅。嗱，究竟咧呢个计划咧会对于一啲嘅家庭有咩帮助咧？不如电话旁边我哋即系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倾啊！就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嘅总干事廖佩珊啊，廖佩珊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 系廖佩珊啊，可唔可以先比较一下啦？嗱，而家政府都有资助咧非政府机构去营运课余托管服务噶，咁呢个在校课后托管试验计划对比起而家嘅课余托管服务有啲咩好处咧？ 我谂一个位就系即系地嗰、那个即系地方嘅问题啦，土地问题其实一路都系香港即系好欠缺噶嘛，咁所以即系喺一啲即系 NGO 嗰度，即系所谓非政府组织嗰度里边去做咧，其实都好受地方嘅限制嘅，咁因为即系始终 NGO 嘅面积系有限，咁但系如果喺学校咧，因为本身其实啲学生已经喺学校里边读书噶啦嘛，咁所以变咗即系嗰、那个可以提供呢个服务嘅场地咧，其实就会即系多咗好多，咁所以即系呢个亦都会影响到嗰、那个即系其实有可以几多嘅名额去提供啊，咁所以其实开放到校园去做呢样嘢咧，其实系会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廖佩珊，即系嗱，譬如即系你估计咧，嗱学校咧就当然啦，让同学可以留低啦，增加佢归属感啦，咁亦都唔使周围走嚟走去，比较安全啦。咁你估愿意承办呢啲嘅相关嘅机构同学校作为一个合作嘅，你觉得会多唔多呢？ 我都相信会多噶，因为其实我谂我哋喺地区嗰度咧一路做，其实好早之前其实已经系讲咗即系课余托管或者应该咁讲啦，即系托儿嘅服务啦吓，系其实系好唔足够。咁呢个亦都即系喺我谂都好一段时间之前，譬如政府去讲人口政策系希望可以释放到多啲嘅劳动力嘅时候，咁我哋都话喂，咁托儿服务其实一定要系去加强。咁而亦都真系喺我哋好前线。即係服務嘅經驗裏面，如果可以即係照顧得到嗰個小朋友咧，其實最有效幫助到嘅係個媽媽，因為好多時候其實個照顧責任就落咗去個媽媽身上邊啊嘛。咁所以我諗即係譬如喺 NGO 嗰度，咁睇到個即係其實個社區需要係一路都有，咁啊限於好多嘅限制啦，即係譬如尤其是係一啲場地嘅限制啦，咁先至即係未能夠係即係好有效咁樣去回應得到個社區咯。個需要咯，但係如果而家其實地方係開放咗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有心嘅 NGO 其實即係都會係想去嘗試嘅，咁希望可以即係做到多啲嘢嚇。 啊，不過廖佩珊，當啲非政府機構咧想去參與營運嘅時候咧，係咪可能有一啲嘢佢哋都要事先掌握咧？譬如就係、是你究竟每一間學校你要照顧幾多個小朋友咧？譬如就係、是另外方面嗰、那個時間上面啊，譬如你係各托管到幾多點咧嚇？6点、7点定系8点咧？咁系咪都首先应该要有呢啲比较清晰嘅资料，先至会有助啲非政府机构去加入啊？ 係啊，我估其實即係因為我諗陳即係新聞出嘅，其實都係一啲好初步嘅一啲嘅即係諗法啦，亦都係一啲好大嘅方向啦。咁真係要即係落到去要去做營運，其實即係我諗，正如頭先即係主持所講，我哋仲需要多好多嘅資料嘅。咁包括其實嗰個服務佢係諗住即係譬如係係咪小一至小六，即係定還是即係加埋幼稚園咁咁跟住就係譬如每一個即係班組啦，其實諗住係要幾多？人啦，咁我头先听到话，即系譬如系咪即系嗰个使用嘅即系 总名额3000吓，50间学校。 咁同埋係咪亦都只係行單身嘅家庭嘅小朋友，即係呢啲都係有啲 labeling 嘅作用，即係嘅 effect 噶嘛？咁定還是其實唔係咧？即係我哋總之有需要嘅家庭咁樣。咁跟住仲有嘅啦，就係係咪每日都去提供服務啦？我諗即係撇開話從 NGO 嗰個運作嘅嗰個需要，其實真係嗰個服務上邊嘅需要，如果係承托緊一個家庭，即係譬如去翻工嘅話，咁即係你呢個好可以好固定地去提供服務其實是很重要，所以其實都期望是一至五啦，因為其實啲資料嗰度冇聽到，學校假期又點算呢？即係學校唔開門噶嘛，但其實嗰、那個即係睇住個小朋友嘅需要都依然係喺度，係咪學校都依然可以係開門俾 NGO 入去營辦呢？咁甚至乎可能譬如我哋都有做課餘託管啊，或者即係託兒服務嘅學校假期，其實就正正係一啲即係需要係最大嘅一個時間，咁甚至乎可能係日頭即係日間，即係譬如上晝。话呢啲嘅时间其实都系需要，即系家长都系有即系托儿服务嘅呢个需要嘅咁。咁呢啲系咪都可以系开放校园去做咧？咁我谂呢啲嘅资料其实都需要，同埋亦都好希望如果系未有一啲即系好实在嘅定案嘅时候，就多啲从真系家长嗰个需要嘅角度去谂，嚟到去设计，咁就俾 NGO 去投标咁样去做咯吓。 所以如果由家长嘅角度去有考量嘅时候咧，你会认为如果要释放到妇女的劳动力，她起码应该要托管到几多点呢，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我哋通常咧就係、是、都去到差唔多七點噶啦，即係譬如由佢哋放學啦，講三點零鐘啦，咁可以即係譬如嚟我哋學校，嚟我哋中心。咁當然如果佢喺翻學校嗰度，就即係放咗學之後啦。咁去到即係譬如家長可以放工，可以接到個小朋友，其實都係啲六點零七點鐘嘅呢啲時間。不過都希望係再有彈性嘅。咁因為有陣時啲家長真係冇辦法，佢可能間唔中有啲事唔走得咁樣。或者係即係再夜啲有啲需要嘅咁，譬如我哋就會因為我哋中心開門都會開到成即係夜晚九點十點，咁我哋都會容許有呢啲彈性嘅咁，譬如呢啲嘅情況，學校咁又點樣樣咧？係咪可以容許到呢啲彈性咧？咁再加上頭先講嗰啲學校假期啦，譬如我哋暑假啦，即係其實係真係嗰個需求係好大嘅託兒服務，咁我諗呢啲嘅時間其實都希望係可以開放到提供到服務咯。 好啊，多谢晒你，廖佩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廖佩珊咧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嘅总干事嚟嘅。不过林文峰可能咧，其实课余托管咧，除咗系做功课之外咧，可能都要俾一啲活动佢哋咧，先至更加有吸引力嘅。 系啊，你都估到我想讲咧，其实希望咧，等啲小朋友咧系有一种咧，即系学习啊、开心啊，甚至有啲俾机会俾佢哋咧，大家联谊多啲、开心啲，喺一个校园嘅地方。 不过当然啦，成个计划嘅详情咧都仍然有待政府公布，而个计划咧预计系会喺下学年开始嘅。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